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乔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左边开着花匣子儿，夏天自由打德勒圈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半耳边儿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月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超过一定的限度，所有的危险都一样。故事的结尾并不重要，生活唯一确保的就是死亡。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让那结尾夺走了故事的光芒。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经典推理小说《漫长的告别》，作者雷蒙德·钱德勒，演播殷超。 躺在床上的男人突然说：“ 太监，告诉那个人，如果他知道我的情况，那狗娘养的不需要来问我。” 这个男人的声音清脆好听，但是语调苦涩。韦林杰医生耐心地说：“ 谁是太监？我的代言人，他就在上面那个角落里。” 韦林杰医生往上看，说：“ 我看见了一只小蜘蛛。别演了，威德先生，和我没有这个必要。家与猪，最常见的跳蛛，伙计。” 我喜欢蜘蛛，他们几乎从来不穿夏威夷衫。 韦林杰医生湿润了一下他的嘴唇，说：“ 我没有功夫跟你开玩笑，威德先生。 太监可不开玩笑。”威德慢慢地转过头来，好像头重达千斤似的。他鄙夷地盯着韦林杰医生说：“ 太监非常严肃，他不知不觉地接近你，当你没有注意的时候，他快速地静静一跳。过了一会儿，等他足够接近，在最后纵身一跃，你就会被吸干，医生，一滴血不剩。太监不会吃你，他只是吸吮精髓，直到你只剩下皮囊。如果你打算一直穿着那件衬衫的话，医生，我想这件事情还不会太快发生。” 韦林杰医生向后靠在椅子里说：“ 我需要5000块，什么时候我能拿到？” 微的狰狞地说道，你会拿到650块，不用找零，到底在这个窑子里能花多少钱？嗯，威灵姐医生说，杯水车薪，我告诉过你我涨价了，但是你没说价格已经涨到和威尔逊山一样高了。不要搪塞我威的，威灵姐医生急促地说，现在不是耍嘴皮子的时候，你也背叛了我的信任。 我不知道你对我有半点信任。 威灵姐医生慢慢地弹着椅子扶手说，哼，你深更半夜把我叫醒，你那个时候很绝望，说如果我不来你就会自杀，我本来不想管你，而且你知道原因，我在这个州没有行医执照，我正努力在赔光之前把这边不动产卖掉，我还要照顾厄尔，他又快要大闹一场了，我告诉过你这会花掉你很多钱，但是你仍然坚持，我才去的。我再说一次，我要5000块。威德说，我那是饮酒过量，情况危急，你不能在那种时候和人讨价还价，而且我已经给了你很多钱。威灵姐医生缓缓地说，还有你跟你妻子提到了我的名字，你告诉她我会来接你。威德看起来十分惊讶，他说，我绝对没有，我都没看见他，他那个时候在睡觉。那就是另外一次，一个私家侦探来这儿问过你，他不可能找上这儿，除非有人告诉他我拖住了他，但是他可能还会再回来，你得回家威德先生，但是先要给我5000块。你不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，对吧，医生？如果我的妻子知道我在哪儿，她为什么需要一个侦探？嗯，她可以自己来。假如她真的那么在乎的话，她可以带着坎迪来，我们的男仆。坎迪会在你的蓝衣少年决定今天出演什么电影角色的时候，把它切成细条。你的嘴是真恶毒，威德，脑子也污秽不堪。我还有肮脏的5000块，医生，想来拿就试试啊。威灵姐医生坚定地说，你给我写一张支票，现在立刻，然后你就穿衣服，厄尔送你回家。 支票？好，我给你一张支票，没问题，你怎么提现啊？ 威灵姐医生静静地笑了，哼，你认为你可以不付钱，威德先生，但是你不能，我保证你不能。 大腹便便的混蛋， 威德朝他大声喊道。威灵姐医生摇了摇头说，不不不，在某些方面，对，不是所有方面，像大多数人一样，我是一个混合体。厄尔会载你回家的。 不行，那家伙让我毛骨悚然。 威灵姐医生轻轻地站起来，伸手过来拍拍床上男人的肩膀。对我来说，厄尔是不会伤害别人的，威德先生，我有办法控制他。 那倒是说一种听听啊。 另一个声音回答，厄尔穿着他罗伊·罗杰斯的行头穿门而入，威灵姐先生转身微笑。 让那个变态离我远一点！ 威德大叫，他第一次流露出了恐惧。厄尔把他的手放在装饰繁复的腰带上，面无表情， 从他的齿缝间传来一阵轻轻的口哨声，他缓缓地走进房间。 韦林杰医生赶紧说：“ 你不应该那么说。”然后他转向厄尔：“ 好了，厄尔，我自己来对付威德先生，我帮他穿衣服，你去把车开过来，越靠近小屋越好。威德先生非常的虚弱。” 哼，他会变得更加虚弱。厄尔用口哨般的声音说：“ 别挡路，胖子。”现在，厄尔。 威林杰医生伸手抓住英俊少年的胳膊说：“ 你不想回到卡马里奥吧？对吗？只要我说一句话。” 他只说到了这儿。厄尔甩开他的胳膊，右手中闪过金属的光芒，武装好的拳头撞到威林杰医生的下颚，他倒在了地上，仿佛心脏中了一枪。 他跌倒在地的瞬间震动了整个小屋，我开始狂奔。 我来到门口，用力拉开门，厄尔飞速转身，微微前倾，瞪着我，却没认出我是谁。他嘴里发出咕噜声，开始向我冲过来。我拔出枪向他晃了晃，但是这似乎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义，要么是他的枪没有装好子弹，要么是他完全忘记了自己有枪。他只用了黄铜指套，他没有停下脚步，继续朝我走过来。我朝着打开的窗户开了一枪，子弹经过床的上方，枪支发出的爆炸声在小屋子里显得更加刺耳。厄尔突然停下来，头转过去看着纱窗上的弹孔，他又回头看我，脸上的表情鲜活了一些。他朝我咧嘴大笑，生气勃勃地问我：“ 发生了什么？”“ 把指套摘掉。” 我说着，看着他的眼睛。他吃惊地低头看自己的手，摘掉力气，随意地扔到角落里。 我又说：“现在摘掉枪带，不要碰枪，只能动皮带扣。” 他微笑地说：“里头没有子弹，该死，他们压根不是枪，只是道具。 皮带，快点儿！” 他看着点32短筒枪说道：“ 这是真的。”“ 哦，当然，纱窗，对呀，纱窗嘛。”刚才躺在床上的男人已经不再躺着，他跑到了厄尔身后，敏捷地伸手拔出一支锃亮的枪。厄尔并不喜欢他这样做，脸上的表情能够看得出来。我生气地说：“ 别惹他，把枪放回去。” 威德说：“ 他说的没错，他们只是玩具枪。” 他往后退着，把光亮的手枪放在桌子上。 天哪，我简直和一只断了的胳膊一样无力。 解掉皮带。 我第三次发出指令。当你开始命令厄尔这种人做什么的时候，你必须坚持做完，把事情简单化，不要改变你的想法。他最终还是和气地摘下了皮带，接着他手拿皮带走向桌子，拿起他的另外一把枪放回枪套，又把皮带带了回去。我任由他这么做，直到这时我才看见威林杰医生靠着墙瘫倒在地。他快速穿过房间走进浴室，拿着一壶水走回来，他把水倒在威林杰医生的头上。医生骂骂咧咧地在地上翻滚，开始发出痛苦的呻吟声。他一巴掌拍向自己的下巴，然后准备站起来。厄尔上前帮忙：“ 对不起，大夫，我大概也没看清是谁，就一拳挥了过去。”“ 没关系，哪儿也没断。” 威林姐说，摆摆手让他走：“ 把车开到这儿来，厄尔，别忘了下面挂锁的钥匙。”“ 啊，把车开到这儿，没问题，马上， 挂锁的钥匙，我知道了，马上，大夫。 他吹着口哨走出了房间，韦德坐在床边，看起来摇摇晃晃的。他问我， 你就是他说的那个侦探，你怎么找到我的？ 我说，到处问知道这些事情的人，如果你想回家，赶快穿上衣服。 威林姐一声还靠在墙上，按揉着他的下巴。 他声音沙哑地说，我来帮他，我一心帮助别人，他们却只是朝我的门牙重重一脚。 我说， 哼，我完全理解你的感受。 我走到外面，让他们去处理。当他们出来的时候，车已经停在附近，俄尔却走了。 他停好车后关掉车灯，什么也没和我说，就掉头往大木屋走去。他还在吹着口哨，努力找着依稀记得的曲调。 威德小心地爬进汽车后座，我随后坐在他的旁边。 威林姐医生开车，可能他的下巴和头都伤得很重，但是他没有表现出来或者告诉我们。我们翻过了山脊，已经来到石子路的尽头。俄尔已经下来过，打开了大门。 我告诉威林姐医生我泊车的位置，他停在了附近。威德钻进我的车，一声不响地坐着，什么也没看。 威林姐下了车，来到他的身边，温和地说， 我的5000块，威德先生，你答应给我支票的。 威德顺着座椅往下滑，把头枕在后座靠背上。他说， 我会考虑。 你答应过的，我需要它。 胁迫行为，这个词的意思是对他人进行危害性的威胁。现在有人保护我了。 威林姐坚持说道， 我给你吃，帮你洗，我大半夜来找你，保护你，治愈你，至少暂时，至少。 威德冷笑道， 哼，不值5000块，你从我的钱包里拿走不少了。 威林姐医生不同意，我答应过一个古巴的联络点，威德先生，你是一个有钱人，你应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，我得照看俄尔。为了抓住这一次机会，我需要那笔钱，以后我会全额偿还你的。 我开始坐不住了，我想抽烟，但是又担心这会让威德难受。 威德疲惫地说， 鬼才相信你会还给我，你活不了太久了，总有一个晚上，那个蓝色少年会在你熟睡的时候杀了你。 威林姐向后退了两步，我看不清她的表情，但是她的声音变得强硬起来。她说， 还有更多令人不悦的死法，我觉得你的死法肯定是其中之一。 她回到车里，驶过大门后离开了。我倒车掉头开往城市。过了一两英里后，威德喃喃自语说， 为什么我要给那个死胖子5000块？ 是啊，毫无道理。 那为什么因为没给他，我又觉得自己是一个混球？ 同样毫无道理。 威德把头转到了刚刚好能看到我的角度。 他对待我就像对待一个婴儿，他基本上不敢让我独处，害怕俄尔会进来痛揍我一顿。而且他拿走了我身上所有的钱。 那也可能是你让他这么做的。 你和他是一伙的？ 别提了，这只是我的一份工作。 沉默了一段路，我们经过边远郊区的边缘后，威德又开始说话。 也许我应该给他，他破产了。 那片不动产要被没收，他一个子儿都拿不到。都是因为那个变态。他为什么这么做？哼，我怎么知道？我是作家，按理说我应该懂得人们行为的动机，但是我他妈连一件事情都弄不清楚。 我们穿过山口，爬升了一段路后，山谷的灯光在我们面前绵延不绝地展开。我们下坡之后上了西北向，去往凡土拉市的高速公路。过了一会儿，我们经过了恩西诺。我停下来点上一根烟，朝高高的山顶上那所大房子的灯光望去。在某盏灯光之下，伦诺科斯曾经生活过。我们接着继续往前开。威德说， 马上就到掉头的地方了，还是说你知道？ 我知道。 话说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。 菲利普·马鲁。 名字不错呀。等等，你就是那个和伦诺科斯混在一起的家伙。 是的。 在黑暗的车厢里，他盯着我。 我们经过了恩西诺主街上的最后一栋房子。威德说， 我认识他一点点，那至于伦诺科斯我从未见过。奇怪的案子，执法的那些家伙没让你好过吧？是吗？ 我没有回答他，他继续说， 好吧，也许你不想聊这个。 可能吧。为什么你会对这件事情感兴趣？ 他妈的，我是个作家，这肯定是一个好故事啊。 今晚先不聊了，你应该感觉到很虚弱吧。 好的，马洛，好吧，你不喜欢我了，我懂了。 到了岔道口，我把车速压下来，调转车头，朝着一群低矮的山峰驶去，而这两山之中便是险谷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经典推理小说《漫长的告别》。 每天风里雨里的指挥交通，虽然有苦有累，但看着井然有序的城市，我想这不正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吗？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才，我感到很欣慰。我总会想起当初那个教书育人的理想。 许多年前入党宣誓的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，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句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。 平凡的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，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，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。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回忆青春。

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一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 北平的七年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超过一定的限度，所有的危险都一样。故事的结尾并不重要，生活唯一确保的就是死亡。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让结尾夺走了故事的光芒。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经典推理小说《漫长的告别》，作者雷蒙德·钱德勒，演播殷超。 到了岔道口，我把车速压下来，调转车头，朝着一群低矮的山峰驶去。这两山之中便是险谷。我说，我既不喜欢你，也不讨厌你，我不了解你，是你妻子请我找到你并且带你回家，我把你送到家后就大功告成了。至于他为什么选择我，我说不上来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这就是一份工作。我们转向山的侧面，开上了一条更加宽阔结实的公路。他说他的房子还有1英里，在前方的右手边。他告诉我门牌号，其实我已经知道，以他目前的体能，他算是能聊的。他问，他付了你多少钱？我们没有谈这个。不管多少肯定不够，我欠你太多的感谢，你做得非常好，兄弟，真的，我不值得你花这么多功夫。也就今晚你会这么觉得吧。他笑了笑说，你知道吧，马洛，我可能会喜欢你。你有点混蛋，像我一样。我们来到他的家门口，这是一栋双层的全木瓦房屋，有一个小的立柱门廊，还有一片长条状的草坪，从入口延伸到白色围栏里的一排浓密灌木。门廊点着灯，我把车开进了私家车道，停在车库附近。你自己能回去吗？当然。威德说着下了车，然后又问我，你不进来喝一杯什么的？今晚就算了，谢谢，我会在这里等着，直到你进屋。唉，好的，微的简短地说，然后转身小心翼翼地沿着石板路走到前门。他抱着白色的立柱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试探性地敲了敲门。门开了， 他走了进去，门没有关，光倾泻在葱翠的草坪上。突然一阵喧哗，我循着倒车灯从私家车道中退出去，有人大声喊着。我回望过去，看到艾琳威德站在门口，见我没停下，他开始奔跑，我不得不停下，灭了车灯下车。当他靠近的时候，我说，我应该过来叫你的，但是我不放心让他一个人在车里。 当然，遇到不少麻烦吧？ 是啊，比摁个门铃要费劲一点。 请进屋吧，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。 不了，他需要卧床休息，明天他就会焕然一新了。 坎蒂会服侍他上床睡觉的，他今晚不会再喝酒。假如你在担心这个的话。 我没有这么想。晚安，威德夫人。 你肯定累了，不想喝一杯吗？ 我点了一根烟，好像上次抽烟还是几周之前的事儿。我陶醉在烟雾之中。 我能抽一口吗？ 他走近我，我把烟递给了他。他深深地抽了一口，然后开始咳嗽。他把烟递回来，开始大笑说， 看吧，我完全是一个业余选手。 我说，所以你认识希尔维亚·伦诺克斯，这是你雇我的原因吗？ 谁？他听起来一头雾水。 希尔维亚·伦诺克斯。烟回到了我的手上，我抽得很快。 哦，那个被杀了的女孩。不，我和她没有私交。我知道她是谁，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 对不起，我忘了你告诉过我什么了。威德夫人还是在那里安静地站着，离我很近，纤细并且高挑，穿着某种白色的连衣裙。从开着的门内透出的光线轻触她的发丝，打出柔和的光晕来。 为什么你问我这件事情？和我想，如你所说，故你有关系呢？ 我没有马上回答，他补充说， 罗杰有没有告诉你他认识那个女孩？ 我告诉他我的名字时，他提到了那个案子，他并没有马上想到是我，过了一会儿他才反应过来。妈的，他说了好多话，我连一半都记不住。 我明白了，我得走了，马洛先生，去看看他是不是需要什么。如果你不进来的话。 不进去了，那就交给你了。 我抓住他，把他拉了过来，让他的头微微后仰，狠狠地吻在了他的嘴唇上。他没有反抗，也没有回应，然后安静地抽身站在那儿看着我。他说，你不应该这么做，这是错误的。你是这么好的一个人。 我表示同意。当然万分错误，但是我做了一整天有情有义、训练有素的猎犬，我被最愚蠢的冒险所吸引。如果事情不像有人写的剧本那样发展的话，呵呵，那我真他妈的太惨了。你知道吗？我相信你一直知道他在哪儿，或者至少知道维林杰医生这个名字。你只是想让我参与进来，和他扯不清关系，这样我就会觉得有责任照顾他，或者就是我疯了。威德夫人冷冷地说， 当然是你疯了。这简直是我听过的最害人的蠢话。他开始转过身去，我说道，等一等，那个吻不会留下印记，只是你认为会有。别跟我说我是一个大好人，我宁愿当个混蛋。他又回头看着我说，为什么？要不是我对特里伦诺科斯仁至义尽，他应该还活着。威德夫人静静地说，是吗？你怎么能确定呢？晚安，猫鲁先生，十分感谢你所做的一切。说完，威德夫人沿着草坪的边缘走了回去。我看着她的背影进入房子，门关上，门廊的灯随即熄灭。我自己朝着空气挥了挥手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起得很晚，因为头一天晚上赚了一大笔。我多喝了一杯咖啡，多抽了一根烟，加了一片加拿大培根，并且第300次发誓再也不用电动剃须刀。除此之外，一切正常。我10点左右到了办公室，收到了零星的几封邮件，撕开信封摆在办公桌上。我把窗户打开，让夜间聚集在沉闷的空气中，房间角落里和百叶窗叶片上的灰尘和浊气散去。一只伸着翅膀和触角的死蛾子躺在桌子的角落里。在窗台上，一只翅膀撕裂的蜜蜂在木板上爬行，发出疲惫而渺远的嗡嗡声，好像它也知道努力徒劳无益，自己必死无疑。它此生已经完成了太多的任务，再也不可能回到蜂巢了。我知道，这又将是疯狂的一天。每一个人都经历过这种日子，没什么正经顾客，尽是一些不着调的人，把脑子和假牙一起取下来的老家伙，就像找不到橡果的松鼠一样的蠢货，还有总是剩下一个齿轮的机修工人。第一个来访者是一个名叫库森宁还是什么芬兰名字的金发无赖，他把巨大的臀部塞进访客椅，两只粗糙的宽阔手臂杵在我的桌子上，告诉我他是一个电产操作员，住在卡尔夫城，住在他隔壁的混蛋女人试图毒死他的狗。每天早上他放狗出来在后院遛弯之前，得先钻进每一个篱笆下，查看是不是有那个女人从番茄藤缝里扔过来的肉丸。迄今为止他发现了9个，里面都填满了一种绿色的粉末，他知道那是一种含砷的除草剂。 替我盯梢，然后抓他个现行，要多少钱？ 他一眼不眨地盯着我，就像鱼缸里的鱼一样。我说，老兄，为什么你不亲力亲为呢？ 我还得赚钱糊口呢，先生，光是来这儿咨询，每个小时我都要损失4.25块。 哼，那要不报警试试？ 报过了，他们可能明年会过来看一看，目前正忙着拍米高梅的马屁。 或者防止虐待动物协会、快乐尾巴训犬组织。 那都是些什么？ 我向他介绍了快乐尾巴，他一点也不感兴趣。他知道防止虐待动物协会，他们可能并不会理睬，只要比马小的动物他们都看不上。他挑衅地说， 门上写了你是个侦探，好吧，赶紧滚去调查，如果抓住他，我给你50。 对不起先生，我最近很忙，花几周藏在你后院的地鼠洞里实在是超出了我的底线，就算是为了50美元。他站起来怒视着我说， 大人物，你不需要钱是吧？没空去救一只小狗，去你的大人物。 我也有我的麻烦，库森宁先生。他说，要是抓住他，我会把那个女人可恶的脖子给拧断。是的，我也毫不怀疑他下得了手，他连大象的后腿都能拧断。这就是我找别人代劳的原因，那个女人受不了那种小杂种狗总是冲着来往的车叫唤，苦瓜脸的老太婆。说完他向门口走去。我回问了一句，你确定他是想毒死你的狗吗？ 当然我确定。 等走到一半他才反应过来，突然转身说， 混蛋，你再说一次。 我只是摇了摇头，不想跟他打架，他可能会用我的桌子砸我的头。他哼哼地走了出去，几乎要把门从门框上扯下来了。下一位是一个既不老也不年轻的女人，不太干净也不太脏，但显然很穷很落魄，爱抱怨而且很愚蠢。和他同居一室的女孩偷了他的钱，在他的印象中，任何出去工作的女人都是女孩，这儿偷一块，那儿偷四毛，积少成多，他觉得加起来应该有接近20块了。他没钱让他一直搜刮下去，他也没钱去搬家，没有钱请侦探，他以为我可以匿名打电话威胁一下他的室友。他花了20多分钟告诉我这些事儿，在这个过程中他不停地摩挲着他的包。我说，任何一个你认识的人都可以做这些。 是的，但你是一个侦探。 我的营业执照可不是让我去威胁那些陌生人。 我会告诉他我来见过你，你不用点名道姓说是他，只是说你在调查。 我要是你，我就不会这么做。如果你提到我的名字，他会打电话过来。如果他那么做，我会告诉他事实。这个女人站起来，把她破旧的包挡在肚子上。 你一点也不绅士， 她尖声尖气地说着。哼，谁说我一定要是绅士？这个女人咕哝着走了出去。午饭过后，辛普森 W 埃德尔维斯先生进来了，他带了一张名片，证明那确实是他的真名。他是一家锁线装订机经销处的经理，小个子，一脸倦容，年龄在48到50岁之间，手脚小巧，穿着棕色的西服，袖子略长，僵硬的白色领子上系着一条点缀着黑色钻石的紫色领带。他淡定地坐在椅子的边缘，用悲伤的黑色大眼睛望着我。他的头发也是黑的，浓密而粗糙，就我所见还没有一丝灰白的迹象。他简短的小胡子略带红色，如果你不看他的手背，你还以为他只有35岁。他说， 叫我阿笨就好，大家都这么叫，这名字挺合适的。我是个犹太人，娶了一个非犹太女人，24岁，她非常美丽，但是她已经逃走过很多次了。 他拿出了一张这个女人的照片给我看，可能对于他来说这个女人是美丽的，但对于我来说，这个女人就像是一个像牛一样大个子的邋遢女人，生了一张又薄又小的嘴唇。那么你的问题是什么呢，埃德尔维斯先生？我可不接受离婚案件。我想把照片还给他，但他摆了摆手。我说，客户对我来说都是先生，直到他说了几十个谎。他笑了笑说， 谎话对我来说没有用，我也不是想离婚，我只是想让梅本回来，但是我不找到他的话，他不会回来。也许这是他常做的一种游戏。 然后他告诉了我一些关于这个女人的事情，非常耐心，也不带怨恨。 这个女人酗酒，寻欢作乐，对于埃德尔维斯先生来说并不是一个好妻子，但是可能因为埃德尔维斯家教太严格了，这个女人的心胸宽阔的像一栋大房子，而且埃德尔维斯说他爱这个女人，他从来不敢自欺是理想的爱人，只是一个勤恳工作、定期往家里拿薪水的丈夫。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银行账户，女人把里面的钱都取完了，虽然埃德尔维斯早有准备，他心里很清楚妻子跟谁跑了，如果没弄错的话，那个人会把他妻子的钱财挥霍一空，最后让他妻子陷于绝境。他说他叫柯利根，门罗柯利根，我不想批评天主教徒，犹太教徒里也有很多坏心肠的人，这个柯利根是个理发师，我也不想批评理发师，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浪荡子和赌徒，一点也不可靠。如果你的妻子被洗劫一空，你会有他的消息吗？他会很难为情，还可能会伤害自己。这是一个找人的活儿。埃德尔维斯先生，我觉得你应该去警察局报案。 不，我不想批评警察，但是我不愿意这么做，梅布尔可能会蒙羞。 这个世界上满是埃德尔维斯先生不想批评的人。他放了一些钱在桌子上，他说 200美元预付金，我想用我的方式来处理。 但是这样的事情还会再发生的。埃德尔维斯先生耸了耸肩膀，温和地摊开双手说， 是啊，肯定， 他才24岁，而我已经快50岁了。 还有什么办法？ 过一阵子之后他会安顿下来的，麻烦的是我们没有孩子，他怀不了孩子，犹太人想要大家庭，梅布尔知道，他也觉得很羞愧。 你非常宽容，埃德尔维斯先生， 他说， 好吧，我不是基督徒，我也不想批评基督徒，你知道的，但是我真的很宽容，我不只是这样说，我还这样做。哦，我几乎忘了最重要的事情。 他说着拿出了一张明信片，推过桌子摆在了钱的后面。 听众朋友，雷蒙德·钱德勒创作的长篇推理小说《漫长的告别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演播殷超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梦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87.6，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，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，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，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，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，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。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，千年沧桑，游遍了浩瀚星河，宇宙无疆。我知道我爱上了他，爱上了阅读。 读书使人明智，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拥你入我怀抱，